共同体是中国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初心和使命，中方将会继续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以实际行动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为破解全球和平赤字、应对全球性的挑战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汪文斌又说，今年是中国派出首支蓝盔部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30周年。30年来，中国共派出维和人员50000多人次，前往2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加近30项联合国维和行动，是派遣维和人员最多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联合国第二大维和摊款国，亦都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关键力量。在天气方面，一股强烈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下午气温普遍较昨日低10度左右。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下午4点，台风纳沙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51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初时雨势较为频密。今晚和明朝天气较凉，最低气温大约18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清劲北至东北风，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星期四风势仍然颇大，本周后期天色好转，气温逐渐回升。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90%，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914点，升301点，总成交金额997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0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87点，升2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54.4，升7.2；恒生中国企业58.22，升1.22；美团154元，升4.3；盈富基金17.56，升3.2；比亚迪股份205元，升12元；阿里巴巴76元，升2.8；李宁56.6，升1.5；安达体育78.8，跌2.95；药明生物50.4，升2.5；港交所258元，升5.8。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5，英镑8.84，瑞士法郎7.886，英镑8.887，澳元4.935，加元5.711，新西兰元4.453，欧元7.729，每百日元对港元5.27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710。日经平均指数报27156点，升380点。港金报1551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50.83美元，卖出165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先同大家睇下渡轮服务嘅情况先。来往马料水至到塔门的街道服务继续暂停，塔门至到去黄石的服务将会陆续恢复。塔门只会开出一班，时间是傍晚6点；黄石只会开出一班，时间是傍晚6点半。而富裕小轮来往屯门、东涌、沙螺湾、大澳的渡轮继续暂停服务。隧道情况：洪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见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排到东山台。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芜湖街。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慢车，而家去到界限街。再提提大家啦，观塘骏业里有水管紧急维修，来回方向全线封闭。仲有九龙城牙前朗道有紧急维修，近住九龙城街市的快线暂时封闭。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月十八号苏动音乐强力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嗨， 提提你，今日我哋苏动音乐嘅嘉宾啊，六至七将会有麦周卓莹嘅， 冇错，带嚟佢嘅新歌啊，呢、這个 双鱼座， 到底佢系一个点样嘅双鱼座呢？犀利， 犀利，一定要 转头六点钟。 听完你就知系一个点嘅人啦。 系啦，咁啊，喂。你不如唔好 咩 喺个直播室度啊，好大阵味啊你！ 黐线，我换咗衫啊！话你 你做咩咁大汗呢？我想问，今日都好凉下噶咯， 今日打波啊！ 去边度无啦啦咁好兴致？ 今日有幸代表本台去参加传媒杯啊！ 咁开心！ 系啊，我哋传媒杯打三打三篮球赛，咁啊代表港台出战啦。咁其实我哋都有打嘅，之前中间疫情各样就停咗。咁就今日就係打三打三嗰只。 你唔好以为自己高大就可以去打篮球先得㗎。 我都唔想啊，我其实我打篮球嘅时候係矮㗎。我开始打篮球嘅时候 我 係矮㗎。我係打后卫㗎。 控球后卫啊。 跟住係啦，控球卫得返后卫嗰啲啦。跟住后咩去到中学开始长高嘅时候已经踢。 就冇打。 我已经踢緊波啦。 Okay, 去到大学嘅时候有打返，同埋出嚟做嘢电台自己我哋啲同事啊同其他朋友。 自己玩下。 自己玩就开始我嘅身高呢原来系稀有品种嚟嘅。咁所以就算我唔大隻唔大份呢都变咗被安排去抢篮板嘅。咁所以。 有优势咁囉。 都系嘅，即系你高度点都有少少啦，你唔够人撞都好，咁都仲有得练，你高度冇得练囉。咁所以对唔住对唔住。哎对唔住，收返收返收返。 离晒谱啊今日啲人。哇唔好以为自己打完场波返嚟就真系。 就以自己、啊、以为自己篮球明星 囉。咪系囉。啊！你咪又系输波翻嚟。 啊！今日咁我哋 打咗几多场啊？ 今日打咗total 六场要打，我打咗五场到啦。 哦，咁都 真 系 好攰 啊！ 咁啊，出战嘅有我啦，有阿 O 啦、思芬啦、阿摄啦，仲有一位电视部嘅同事阿 Pat 咁。咁有啲同事都其实平时有一个港台嘅篮球 group 嘅，咁但系就大家可能请唔到假做嘢各样嘢，咁最后我哋几个就做代表咁去打啦。咁啊，咁啊对其他唔同嘅对手咁，今日打嗰、那个。其实都叻噶啦 ，book 咗叫半室内嘅篮球场。 哦，系、哦，因为啱啱今日落雨， 系啦，但系都危险嘅、嗯，因为佢始终佢喺启业啊。 哦， 系啊，即系嗰啲唔知公佢都系政府场咁啦。咁跟住佢因为始终佢点解叫做半露天就佢顶咧系有阿姐头嘅，但系左右两边咧就、這個、 通风嘅， 通风再加上咩？你平时落雨都唔紧要，吓强烈季候风啊嘛。 哦，即系所以系感受到嗰股风力嘅， 系危险嘅，即系啲地下真系湿嘅。 OK OK， 咁所以大家都要就住啦，咁样。 即系你想纯粹想讲话，你今日发挥唔到100% 嘅实力， 冇咁讲，冇咁讲， 所以输都系有原因。你成日想咁样嘅意思啫。 我打嘅时候块地都干嘅，我唔会赖地湿嘅。但唔系好笑啊，即系你即系有阵时你打比赛又好少体验呢一种。叫做半室內或者半户外啦，咁即係咧，你會睇到有啲球員因為譬如完咗場比賽，有個傾偈啊，即係講幾句，話即係有風吹個波咧，係真係有影響嗰、那個。射波個線路 啊， 因為籃球一般比賽好多都真係全室內場，你打啲聯賽啊嗰啲，以前打傳媒杯都係啦。跟住佢係有風嘅，你真係個波係，因為同埋佢個 size 唔同，即係可能 打寫個 size 嘅。 哦，因為三人籃球就細啲。 係啦係啦係啦，咁跟住之後就有風吹，真係會影響到你。好明顯見到啊，有啲寫得好準嘅其他隊嘅球員咧，大風嘅時候咧，的確。都唔係淨係佢，全部人都 會歪少少嘅。 係啊，啲風一停咗咧，哇！球球都穿針，真係哇哇咁樣。 即係準備入去個籃嘅時候，突然間有一陣陰風吹過， 係啊，力度嗰啲 偏離咗個路線啦。 係啊，咁但係今日因為玩個三人籃球賽咧，嗰個球例都幾有趣嘅。即係我冇叫做有冇時間啱啱翻到嚟，冇時間翻查究竟係唔係。一個而家即係國際嘅三人籃球賽都用呢個球例啦，咁但係應該都係，因為如果有嘅話就會 follow 啦，一般都 係係。 咁咧佢因為第一次體驗啊，即係三人籃球賽之前可能未咁叫做有國際賽事咁流行啦，或者咁可能個感覺都loose 啲嘅啲規矩咁。今日玩我好有趣一個體驗咧，即係一啲叫做最簡單，即係平時你細個落街場咩 check ball 嗰啲有啦。 係啊係啊，呢啲基本啦。 係啦，咁跟住譬如我進攻隊射入咗之後咧，咁防守隊咧就可以攞個波，然後傳翻出去就叫攻守互換啦。係啦，咁但係一個最有趣嘅咧就係一個三秒嘅違例喎。咩三秒違例咧？平時打籃球可能都有聽過啦，即係籃球有一個叫鎖匙圈裏面或者顏色地帶，即係籃球底下面嗰度有一個 area 啦。 係， 咁有一啲叫咩三秒進攻、三秒防守嗰啲咧，咁就係你。企喺裏邊，譬如三秒防守為例，就係、是、你防守球員，你企喺裏邊唔可以超過三秒， okay, 你要出翻嚟嘅。 你唔可以企定喺度得住嗰個位。 係啦，咁如果有啲比賽會打三秒進攻，就係、是、即係進攻球員都係啊咁樣好多呢啲啦。咁佢有一個三秒為例係乜嘢咧？就係、是、你唔可以背住個籃多過三秒。因為佢嗰個邏輯係咩咧？佢就係鼓勵進攻嘅球員係面向籃框，防守嘅球員就背向籃框。 哦， 咁如果因為有一啲嘅打法，你成日 有時你得身位係會係啦， 你用背脊得住背籃攻啊嘛，所謂 係咯， 咁但係嗰種得住咁樣，你摁下咧，咁樣 就拖慢咗個節奏啦。 係啦，即係第一係拖慢節奏，第二個觀賞性可能即係你同你我傳波鏟籃啊嗰啲係唔同，所以佢好鼓勵你進攻同埋防守，咁、哦、所以咧就呢個大家都唔習慣嘅，因為平時冇噶嘛， 好跟 and run 嘅跑法嚟嘅咯，即係不停咁樣入球，然後再嚟。再入球，你射一入就入啦，唔入你就再下一轮噶啦。 系啊，即系譬如你做叫做中锋为例，咁平时攞咗个波背住个篮框就泵下泵下泵几下，慢慢先上去啊嘛。 系咯， 咁佢而家就即三秒嘅啫。你泵两下，第三下你再泵咧，跟住就犯规噶啦。 咁即系如果赤木打呢个三人篮球赛，佢应该系冇乜优势。 都得嘅，但系佢要面向个篮框，佢不能够用嗰种方法咯。长期咁你都仲可以泵嘅，你两下到你就要上。 哦 ，OK。 同埋佢每个进攻其实好短啊，十二秒嘅啫。 啊。 啲咁啊，咁一场十分钟咁样， 即系十二秒内你一定就要 起手 噶啦，起手啦。 即系平时嗰啲三十秒进攻或者24秒进攻嗰啲，咁而家就三分篮球就十二秒啦。今日打嗰个啦， 咁个节奏就真系快好多，但系个时间一场打 十分钟， 哦咁唔怪得啦， 好攰啊， 唔怪得啦。 个重点系今日 call 十点钟，我哋去到就听球例啊各样啦，十点半再开始打第一场，打完十分钟之后，好啊，你去隔篱 call 打第二场啊咁。 哇，头都冇得头啊！ 大家中间嗰啲饮啖水嗰啲咯，即系因为佢编排咗个球赛嘅赛程密集嘅，尽快打晒咁所以中间最多系有唞过即系放 lunch 之前啦，咁啊最多有一场可能唞咗三四个字咁咯。 有冇发现自己嘅年龄开始增加啦？ 我觉得咧，即系做运动都有好多类，譬如我而家假设有做 gym， 你有做嗰啲重量训练咧。啲肌肉咧係冇嗰啲酸痛嘅，真係，因為你肌肉嘅力量啊、持久度係高咗啦。咁但係因為冇乜做一啲帶氧運動咧，變相嗰個肺活量各樣啦，簡單啲嚟講，四個字調氣唔順。 即系跑多几步就开始就扯下啦，咁但系啲肌肉咧就冇乜，暂时未有啲太大嘅酸痛。 系啊，即系我而家手手脚脚冇乜酸痛啊，成啊，但系我调气唔顺系点啊？十点半打第一场，十分钟赛事啊，打到三四分钟咧，开始头痛啊！你需要啲氧气上唔到去。 我明，嗰种感觉，我明。 跟住有啲， 仲要今日凉风阵阵咧， 已经好好噶啦。 但系你吸啖气，你个头会赤一赤嘅。有时如果咁冻嘅天氣， 但系今日算好叫做唔系好翳焗咧。 啊， 跟住哇，你正。系咁我都哇个头痛啊，即系你冇氧气，好似咧 咁同埋一個問題就係，當你嗰個叫即係呢個呼吸唔暢順啊，其實係條氣唔順咧，就會影響到你嗰個判斷能力啊，你啲手手腳腳嘅協調，所有都慢曬，你唔夠氣啊，你啲手腳唔攰都冇用啊，呢條氣你個膽去唔到。 就完全你失去咗作用，但系其實照計嗱，你三人籃球你係打半場定打全場？ 半場，半場。 半場你其實要喐動跑步嘅範圍唔算太大， 但 係 密度好高啊嘛，攻守換好快啊。 哦，咁啊係，因為你嚟嚟去去都係嗰三個人。 係啊，你射完波入咗，哦，即刻轉防守，防守完之後，我即刻轉進攻，你跑出跑入咁樣啦，就好攰啊。 唉，你 好得意啊！ 你應該咁，但係你哋有，因為你哋有五個噶嘛。 但係佢好得意啊！ 你應該係可以。 即 係 報五個人啦，但係每一場只可以有四個人咯，即係只係每一場只有一個替補啦，哦， 只能夠有一個替補。 你可以無限換嘅，但我哋就都冇啦，因為 咁所以咁多場你係落足曬嘅。 啊唔係，我有一場冇落嘅。 哦， 咁中間有 換過一下啦。因為陀衰 嗰場真係太唔攰啦，搞唔掉啊！嗰場 唉唔如我打籃球呢啲我最擅長， 你 睇我。 唔早講， 我真係你 聽下廣播度黐音鼠啊！你 真，我以前打呢個控球後衞啊，每一次我同你講啊，我搶到波係全場嘅同學仔啊，打中學嗰陣時候，全場嘅同學仔係為我歡呼嘅搶到波，知唔知點解啊？因為我好少掂到個波啊，覺得我掂到個波已經好叻啦，因為哇，終於掂到個波啦，咁樣。 好 劲 啊！ 冇办法啦，咁你又唔预我？ 诶，早啲讲嘛，下年预你啊，明年再见。 下年我惊我条气比今年更唔顺啦，我惊我打一场 令到你条气唔顺啊， 唔得啦，一场已经不行了，不打了，不打了咁 啊。但系你讲呼呼都有啲位好睇，即系去到四强赛咁啊。有一队就系嗰啲学生记者嚟嘅，应该系咁啊，年纪轻啲。另一队就系体记啦，即系体育记者联会，我冇记错个名，大概系咁啊。咁跟住嗰一場，大家睇到好肉緊，因為啲分咬得好緊啦。同埋有一位年輕嘅球員，我哋就記得佢係十號仔啦。咁啊，佢啲三分球，咁啊，即係因為三籃球賽平時嘅兩分就計一分啦，三分就計兩分啦。咁佢外圍超級準啦，喺落後嘅情況之下咧，佢嗰場波入咗四個兩分，即係八分。 係， 佢哋嗰隊嗰場係十一分，佢佔咗八分啦。最後反超前啦。咁跟住係全場大家係 MVP 嚟 嘅，係嗌出嚟嘅，所有全部其他我哋啲大人啦，咁同埋有啲 N one 啊，哇睇得好緊湊，你係好耐冇試過喺大家一齊睇波，然後大家 有種熱血嘅感覺。 即系嗰啲 可以嗌出声嗰种， 系啊，好过瘾啊！即系会有呢啲，即系你现场睇球赛有啲好玩嘅嘢咯。 迟啲约你打波啦， 打波 俾你见识下我实力啊！ 睇下你嘅球技咯， 系啊，你应该唔会再同我做运动。 讲广播到咖喱仔咯，系咪？不过真系食咖喱嘅，所以青春嘅嘢咧，有啲翻唔到转头，同你嘅体能都系一样。即系成日点解咧？我就开始到一啲想当年嘅年纪，就会谂起哦，以前无限体力真系好啊！ 或者老师家长看片，提示我恋爱走不太远，见识太浅，用每本书嚟定了规矩界线。或者幸福很需要钱，原谅我家数不懂计算，爱不够浅。但汉堡包还是吃之不会厌，在乎你所有事情只得一个焦点，任明天有什么东西会令情感也污染。年轻太好，就凭着爱勇敢挑战父母，只要和你要好，糊涂地仰慕，终于便拥抱，就算分手最痛，我们有分数。迷失要早，大人没有那种憧憬乱舞，趁未曾古老，陪着你走错路，做对匪徒，亡命派对也好，开心跳舞。大家终于有天成熟了，不免很多意见，你升了级，但我始终停顿于低位作战。做情侣只看面 变迁彼此所有优点，但求相见，说什么终生爱情长跑要冲线，听太好就凭着爱勇敢挑战父母，只要和你要好，糊涂地仰慕终于变拥抱，就算分手最痛我没有分数，要早大人没有那种憧憬乱舞，趁未曾古老，原谅我很细路，无从奋斗，无论与你老到前途恐怖，只想恋爱只一晚，这种青山算永，何妨艰难，如遗憾四百岁太好，未曾迷信储蓄得到回报，只爱廉价汉堡，贫穷变散步，拥抱未知数，换个书包与你旅居一个。 可能你怀念以前自己的体能，可能怀念以前的青春爱情好像这种只想和你吃汉堡，却和明德就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本港新增4954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再多7个患者离世。高等法院法官日前颁令暂缓执行20000多张免针纸失效的决定，直到司法复核有结果。提出司法复核的市民郭卓坚的法援申请被拒之后提出上诉，由高等法院聆案庭处理。经内庭聆讯之后，郭卓坚上诉得席。法援署回复话会按司法常务官的裁决尽快向郭卓坚批出法援，司法机构已经将案件排期在今个礼拜四聆讯，有关资料可以参考司法机构的网页。本港今年至今录得29宗人类感染类鼻锥个案，当中20宗居于深水埗，其中17宗在8至10月录得。卫生防护中心在深水埗区和病人居住的大厦采集超过100个泥土和水的样本，已经分析的样本结果都是呈阴性，仍然有样本在化验中。卫生署在石硖尾举行讲座，向居民讲解类鼻锥的情况。卫生防护健康促进处高级医生杨千千强调，类鼻锥的三个主要感染途径分别是透过接触受污染的泥土和水源、吸入受污染的微尘或者水滴，以及饮用受污染的水。他说人传人和动物传人属于非常罕见，基本上不会发生，呼吁市民不用担心。日本大阪府警方拘捕5个中国籍男女，说他们涉嫌向海关虚假申报，试图将大约92吨原本计划报废的电路板等电子垃圾非法出口到马来西亚。共同社引述大阪府警方透露，被捕5人包括大阪府寝屋村市进出口公司兴亚产业的代表董事童建辉和董事苏宏光。童建辉表示对事件并不知情，苏宏光就承认电子垃圾价钱比在日本卖得贵，因此才非法出口。报道又说5人涉嫌合谋为非法出口92.4吨电路板、电线、塑料碎片等的混合物，在2月24号向大阪海关提交虚假文件，俄称是聚乙烯等的物品。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初时雨势较为频密，今晚和明朝天气较凉，最低气温大约18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清劲北至东北风，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星期四风势仍然颇大，本周后期天色好转，气温逐渐回升。

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繁穿梭，当做新盼望，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会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波骚动音乐，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斌臣，你觉得人最需要的是什么？ 我觉得人最需要的是陪伴啦，又例如话好多嘅社交礼仪上嘅一啲行为，一个人系做唔到噶，即系例如系嗌开饭啊，或者系饮杯。 才送可以两把衫扭脱掉，遥控风采桌前，无端想起了老爸一场欢笑，用我通通已消失了，卖力的打拼。乱流下过活，潮浪推着去跑，自己的赛道望着跌着，总算才拍戏。干杯酒喝掉，三眼想起了谁，什么事情这样疲累，怎么可脱掉，后来的千句万句，何妨习惯独居，不买单真情水。床铺的一角有他的气味，是四年，无端想起了同伴，当日通宵嬉戏，回头剩低自己。每一霎风光背后，万人呼声背后，仍要走未知的赛道，望着跌撞，转眼又爬起，干杯酒。三眼想起了谁，什么事情这样疲累，怎么可逃掉，后来的千句万句，然而若有泪水，拒杯吞进情绪，呼吸心跳感受太多，丢失了谁，人生为何这样疲累，差点想倒掉，后来的千句万句，如还是有泪水，一杯干了，年月再犯罪，泪都只好沉睡，一天光都过去。 有 MC 张天赋的肝，其实因为人类对自己有很多的质疑的，他们会经常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够完美呢，是不是不够好呢，需要有人告诉他不是啊。 多出一根手指可以跳舞，长得高生得矮都闪一餐烫嗜好，疯疯癫癫张开口喷气泡， Oversize Underprice 通通不要狂躁，I'd rather aim high. Don't wanna lay low. 闪烁眼神配合啤酒几好，进入光荣道路下，全体

是望见你的脸。 长夜也如白昼， 照亮我将自由，年月每分每秒，直到以后。时钟的灯也怎走过？ 时光匆匆，我即使错快过， 请信任我，真心的栽种，最后。 有 Mira 最新排台作品 We All Are。 Can I dive into every corner of your mind? Give me your time and all the spaces between the light. I never knew you blur out all my visions. Rose tinted eyes, I knew that we were different.If I love you more each day, Every time saying I hate you, but really boy, I'm just afraid. Would you run away if I love you more each day? Every time saying I hate you, but really boy, I'm just afraid. Would you run away?卡拉 OK 啦，今天不想珍惜，原来聊天比写功课更吃力。What is really wrong with me？ 喜欢缺席，不懂得去解释。人大了话要愉快讲千次，但无代替很多分给我暗示，难得笑便笑，好费心思。OK sure。 听过两首的作品，包括有 Moon Tang 的 I Love You 和 Jamie 张天荣 OK Sure。 情愿轻松进入彼此世界，情愿一起散步 Fine wine, bright lights， 奉献给说是爱的语言。Right time, you're right， 大屋里紧急体验。Homie, I'm drowning, problem solving， 有的帮我刚 receive the call when I'm calling。世界就算再坏，有你来 call。I'm moving my soul, get you feeling。还是刚刚好走近，或是电波交错吸引。Boy, would you be mine if I could freeze time？ 愿借用一分相对，可放慢时间。A little rewind over the night time， 愿借用一分相对，可放下期盼。对你那用解释，语气也没修饰，放肆也极舒适。心底的女孩们压抑心声，也会秒读到。 点新闻之前听过有 Lolly Talk 五种爱的物语， 平等相待，互不干涉的内政原则，发展中德关系。在天气方面，一股强烈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下午气温普遍较昨日低10度左右。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下午4点，台风纳沙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51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初时雨势较为频密。今晚和明朝天气较凉，最低气温大约18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清劲北至到东北风，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星期四风势仍然颇大，本周后期天色好转，气温逐渐回升。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 88%， 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港岛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河东夫人纪念堂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玛丽医院。就系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河东夫人纪念堂对出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玛丽医院。另外，九龙嘅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观塘警署慢线有坏车阻路，主要咧就影响到将军澳道下行嘅交通，车龙过咗将军澳隧。龙尾排到去环保大道近清水湾半岛，就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观塘警署有坏车阻路，影响了慢线行车啦。主要就是将军澳道下行比较挤塞啦，车龙过咗张穗去到环保大道近清水湾半岛，而张穗嘅反方向啦，上行去将军澳方向，九龙入口嘅龙尾就排到落去丽港城。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西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油站，龙翔道西行上西隧龙尾新光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排到接近丽晶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观塘道近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的龙尾分别去到九龙湾港铁站，同埋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新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的车龙排到圣若瑟英文中学对开，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呢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圣座治大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挤塞，龙尾果栏。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排到温思劳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沥源村呢一段咧，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车多，龙尾喺屯门柏丽广场。 渡轮服务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基于海面嘅风浪，来往马料水至到塔门嘅街道服务继续暂停噶。塔门至到黄石嘅服务恢复咗，塔门开出一班喺傍晚六点钟已经开出噶啦，咁嚟紧六点半咧喺黄石都会开出一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嘅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嘅心、肺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喺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仲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同死亡的风险。专家话，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啲打针啦！ 150是智商定是高度？ 170是重量定是长度？ 不如听下佢哋点讲啦。 150遇上170，当女仔遇上男仔，当三点去到五点，最正的两性话题为你呈现。逢星期六下午三点至五点， 斌晨、 小伦、 妈咪、 Mika、 船仔、 Vicky、 莉莉姑， 150遇上170，新时代奋斗者，你倾亦都倾唔停。 其实你明唔明啊？ 香港共融发展协会旗下有个不完美工作室。创办人曾佩林话：， 啲人觉得伤痕人士都系好似唔完美咁样啦，有啲人咧做艺术创作咧，又成日觉得自己整得唔靓啦。改不完美工作室呢个名几好啦，就系喺唔完美里边见到完美咯。 星期六晚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播出，文教组制作，四通八达。 你想唔想知道？那日徐英子在我间夜总会发生了什么事？ 人渣！ 进入结局篇，所有谜团 真是想都没想过，我们会以这样的形式见面。 怨恨， 皇帝枪， 怀疑， 真是以为只要我自首就会有收入了吗？ 一一解开。 你冷静点。 国剧夜场，孙红雷、张艺兴、江疏影主演，《扫黑风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31。 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Fast， 快飞起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th， 心里翻滚一下，只想起你。 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响，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 声。 就来用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下次就得上 暗恋交幻象， 情深卡卡卡卡卡卡之我们，你想穿上身街。FM 94.8，奔波搞笑点吗？轻松跟游两钟吧，收藏感冒。 FM 94.8，奔波搞笑点吗？轻松跟游两钟吧。 今日呢位嘉宾可以同佢做到访问，都可以话系一场缘分。 我谂佢能够喺参加比赛之后推出自己嘅作品，中间都有好多缘分出现啊！所以今日佢要送呢句俾佢听住咯。 打破天涯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咩啊？你话打破铁鞋咩咩说话？ 我哋骚动音乐咧有新朋友啊，觅周卓莹嘅 ，Hi 阿明 ，Hello 阿明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明。 咁我哋准备咗呢个卷轴送俾你啊，呢句嘢都冇乜悬念，我哋有好快谂到噶啦， 好期待， 好劲喎， 好劲啊呢一句， 好嘢好嘢， 系啊， 好啊， 因为一谂起即系你个名觅。 字，跟住我哋就即刻就諗到呢一句啦。 哇、哦，好好啊，真係。 所以就將你個名咧就轉咗落去，就將佢嗰個名字就轉咗嚟嗰個 M I C 嗰個寫法落去嘅。 仲、啊、要寫得。 係啊，咁我係監製負責寫嘅，每次嘅嘉賓我哋都會咁樣行一行一卷嘢咁樣啦。咁同埋因為呢一句嘅意思，即係除咗識字之外，都覺得因為嗰樣嘢就係講話有陣時你好想得到一啲嘢嘅時候，可能你揾嚟揾去。都未必得到，但係有人當你唔揾佢嘅時候，佢會出現，即係嗰啲好講緣分際遇咁樣樣啦。咁、我哋就覺得，呢、這個意思可能會喺你身上面，而家短短呢段時間，可能已經係咪即係有感覺到啦，開始咁樣樣。 即係生命啊，總會有一啲嘅驚喜係帶俾你咁樣嘅。 OK， 咁啊，我覺得呢一樣嘢都幾可唔可以話幾適合形容而家阿蜜嘅一啲狀況咧？因為可能即係近幾年，即係大家都會多咗認識阿蜜啦，可能睇佢嘅YouTube 嘅 channel。啦，喺節目嘅比賽會見到佢啦，即係先了解一下先，因為知道其實阿蜜喺好耐之前都自己有寫下歌咁樣。其實有幾由幾時開始係對呢一個行業或者對音樂係有一個興趣喺度？ 如果對音樂有興趣咧，應該好細個，真係可能幾歲，因為屋企爸爸媽媽咧會喺屋企唱 K 嘅、 哦， 即係 set 嗰啲又有支咪咧，咁我細細個就會唱嗰啲。舊啲嘅歌， 兩忙煙水女嗰啲係嘛？ 差唔多啊，嗰啲 佢兩個就會對唱， 係啊，對唱咁樣啦，係啊，即係我仲好記得咧，喺屋企個廳度咧，自己行跟住唱嗰、那個你為了愛情 咯， 跟住咪好無味嘅，跟住我就揸住個麥自己喺度發姣咁，係啦、啊，即係嗰陣時候就開始中意唱歌啦，跟住去到真係話自己寫歌就可能去到中學，可能嗰陣時。讀書咧，逼住自己睇多啲字啊，咁然後就可以表達得好啲嘅時候，就開始寫歌咯。 我即係用寫歌嚟叫做幫自己去練啲文字啊！你意思即係練中文咁樣？ 咁啱得咁巧嘅就真係，即係咁啱可能學咗啲字，原來可以塞翻入首歌入邊咁樣咯。咁就產生咗以前嘅歌詞，但係通常而家睇翻轉頭以前寫嘅歌咧，嗰啲歌詞都唔係好合理嘅，即係唔係一個完整句子嚟嘅， 即係好細個咁樣咯啲感覺。 係啦係啦係啦， 但係本身係咪都有一定嘅即係音樂根底？因為聽你講話即係由中學開始已經寫歌，咁即係唔係話啊好簡單，我識得曉行文流暢就寫到歌噶嘛，即係可能多多少少可能要識少少樂器或者可能識少少樂理咁樣去寫，定係點樣樣嘅嗰陣時？ 我細個係有學鋼琴嘅，但係都唔係學咗好耐，即係好似係學咗一年咁樣咯。咁好似都考咗一兩級咁樣，跟住就冇再學過。跟住可能因為啱啱入中學咧，咁身邊嘅朋友彈吉他，咁我又開始接觸吉他，咁就開始可能透過啲吉他，然後就自己諗到啲 melody 出嚟咯。 哦，咁樣嗰時係中意聽咩㗎？即係自己中學時候。 我好中意聽外國嗰啲，即係嗰啲 Taylor Swift 啊、One Direction 啊，嗰一種風格嘅。咁所以嗰陣時寫嘅曲風都真係有少少似 Taylor Swift 嗰種舒服嗰啲， 即係拎住支吉他好 country 嗰啲。係 啦 係 啦 ，country 嘅感覺。 咁係英文定中文定係都冇限嘅其實。 我嗰陣時唔識寫英文歌詞㗎，都係寫中文或者係國語咯，係啦咁樣咯。即係英文表達唔到啊！ 咁所以就即係嗰段時間咁樣接觸，咁但係譬如一路玩落去喺中學嘅時候，咁應該你都係咪啲歌唱比賽常客啊？跟住就會參加一下。 係啊係啊，都係都好中意參加嘅，即係總之有我就參加咯，唔放過嘅。 但係你唱歌方面有冇叫做跟過一啲老師學過各樣？因為之前譬如睇比賽見你唱，譬如最先四個一次特別係唱嘅時候，大家都會感受到你嘅唱功係應該係咪有學過？所以有個根底喺度。 其實我係冇學過嘅，即係因為我以前係唱粵曲嘅，就唱咗幾年，咁跟住就轉翻做流行曲，可能有少少餘下嘅嗰啲用聲啊，咁跟住我嗰陣時候就自己好中意模仿，咁即係譬如本身做星四嗰表演咧，因為我係冇學過 musical 方面嘅唱腔嘅，咁就模仿嗰個原唱咯。佢點樣唱我就自己點樣唱，咁但係我嘅咬字嗰啲有少少同佢唔同咁樣咯。 係係學個粵曲係咩玩法咧？佢呢個估唔到。係 課外活動嘅一環，定係真係自己本身對呢樣嘢好有興趣？ 其實係課外活動嘅一環嚟嘅，因為佢嗰時好搞笑嘅，即係學校，因為我咧係中文小學升英文中學嘅，咁佢就寫咗一堆課活動表，咁就要我哋自己 tick 咁樣啦。咁我就見到有一行。叫 Chinese Opera， 咁我以为系唱广东话嘅音乐剧， 哦， 咁我 tick 咗， 一入到去先知道，哎，原来是粤曲 粤曲咪就是广东话的 啱啊啱啊， 系啦， 可能佢本身谂嗰样嘢系罗密欧，点解你要系罗密欧？ 系啦，我谂系谂呢样，点知入到去原来是哎呀， 牡丹亭惊梦啊， 真系 冇得 quit 噶嗰时。 其实有嘅，不过我参加咗之后，跟住个老师觉得我几有天分，系嘛，同埋因为咧好少人参加嘅，因为一开始入去系因为英文学校真系唔系好 care 呢啲中国文化咁样嗰啲，咁跟住嗰时就得8个人参加，咁就一定一 pair 一 pair 咁样，即系一个男仔一个女仔，但系因为我哋系女校嚟嘅，咁所以其实冇人肯做男仔，跟住佢嗰时候我仲记得老师逼我做男仔， 咁都唔走，已经唔小心入咗去啦，俾人逼做男仔，咁都唔走，一定好有成功感啦。 我似男仔啊，因为即系佢话我个声底似男仔， 系 咁样，咁跟住就做咗，我就记得老师话，即系你都有天分嘅，咁样你可以继续表演咁样，咁同埋因为我哋每年咧学校都会有啲公开嘅演出咁样啦，咁就因为我哋冇乜人肯花好多心机落去做呢个表演啊，咁就嗰阵时得我同埋我个 partner 肯做，咁所以就之后六年都我哋做咁样咯，咁我就做咗六年嘅粤剧啦。 咁大部分舞台经验其实都反而喺粤曲嗰度系储翻嚟。 可唔可以咁讲咧？ 个开头系咯，咁但去到大学我都有参加啲即系音乐剧嘅表演嘅。 哦，哇！啲老师好叻啊，话你有天分啊，就会留住一个人啊，咁就玩咗六年啦。 通常都系咁噶嘛，要留住一个人啊，其实你真系有前途。 见你骨骼精奇，一定系唱粤剧嘅好材料咁样。 波成，其实你做节目真系几好听 啊。咁你嗰时做即系反串做男嗰边，咁有冇话有一啲嘅即系饰演过嘅或者唱过嘅角色，系例如边一啲可能大家有机会听过、试唱过嗰啲剧目咁噶？ 其实都系唱大家听过，即系嗰啲《凤国恩仇未了情》啊、《帝女花》啊，同埋头先《牡丹亭惊梦》啊，嗰啲都系大路啲，大家听完之后系有印象多啲噶。 系， 因为如果系太偏，即系冇乜人听啊，或者唔系好出名嗰啲咧，佢表演我哋学校校内啲人都唔识啊。 系， 所以你就专做阿任剑辉嗰个角色噶咯，应该系嘛？即系所有嘅男仔角色通常都系阿任剑辉噶嘛。 系啊，所有嘅男仔咯。咁但系我都开心嘅。但系嗰时好搞笑，佢要佢扎胸嘅，即系要俾一件好紧嘅底衫，跟住就要着住件底衫嚟唱啦。但系即系呢样嘢令到我唔知点解觉得系一个好难嘅事咯，即系你要呼吸噶嘛， 系咯，勒住咗，抽唔到气，大佬， 因为就要扎实你咁样，咁但系呢个都几难喎，因为我人生唔会再有呢个经验噶啦嘛，正常嚟讲啊，咁样，咁所以都有好多有趣嘅事咧，呢个系其中一个。 有冇睇翻自己以前嗰啲片啊？咁依家？ 有時會睇翻嘅，即係睇下自己嗰陣時候唱成點咯。同埋我而家唱翻咧，其實真係退步咗噶，真係比以前係因為可能唱翻流行曲多咗咧，嗰、那個腔冇咁似咯， 係、 啊、 發音位唔同。 咁所以戒緊 由呢一個唱粵曲做代再轉去之後啊，開始接近翻多啲流行曲啦。咁、要去轉翻嗰啲腔啊，會唔會話其實嗰段適應期都花咗比較長嘅時間呢？ 花得都多噶，到而家其實我都唔可以 100% 戒曬，即係譬如可能係以前唱粵曲咧，咪好多字正腔圓嘅，咁我到而家唱廣東話歌，我就盡量令到自己唔好太字正腔圓，因為會好似舊時以前唱歌嘅嗰種感覺咁樣，咁同埋佢咧一隻字咧會轉好多個音嘅粵曲，即係可能。咁好多個音，咁而家我就盡量作曲嘅時候咧，唔好俾自己一隻字有好多個音啊，係啊，有影響嘅真 係。但係應該，但係同時都有佢好嘅地方，就係、可能嗰啲氣啊，嗰啲力，就因為以前嗰啲 運得好啊， 中氣好咯。同埋頭先就算變音都有陣時，即係聽啲創作人都講嘅，即係廣東話有時啲音難走，好似英文，即係英文就有頭先嗰啲走嚟走去喎。咁、可能未必有呢一種轉音嘅叫做根底嘅時候，有啲廣東話字可能多啲可能性都唔出奇 嘅。都係嘅，同埋我自己係。其實幾中意自己嘅咬字嘅，即係我覺得唱廣東話歌咬字都好重要啦。咁所以而家有時候聽翻自己錄音，我唔覺得即係我有時錄音咧，咁好多嘢要聽啦，要聽個音準唔準啊，嗰下語氣啊。咁起碼我可以諗少一樣關於咬字，需唔需要咬到好正咁樣咯。咁呢樣嘢都覺得嗰陣時候學嘅東西係對而家有幫助咯。 但好老实讲，想问一下，对你嚟讲就系唱粤曲难啲啊，定系唱流行曲系难啲嘅？ 应该粤曲啊， 系嘛？我谂大部分人都觉得系粤曲咯，但系你觉得呢？ 我觉得你咁样讲完之后，好似真系流行曲难啲喎。 竟然啊？ 系啊，因为粤曲咧系佢。佢個畫面感係好強的，即係佢嗰刻做緊啲乜嘢，佢就真係會唱翻嗰隻字，即係可能我睇花咁樣，就我望呢個花，我真係唱埋出嚟。咁所以你投入嗰個感情就好容易咯，係啦。咁但係如果唱流行曲，你可能佢個字面意思唔會真係去到咁足嘅，你真係要靠自己幻想。咁所以呢樣嘢就可能會喺感情上面就會難啲咯。 咁係由呢、這個即細個有一個即粵曲嘅根底啦，跟住去一路玩咁去到即系参加比赛啦，甚至乎跟住再去到而家可以推出自己嘅作品啦。咁、其实中间呢一段时间，特别系比赛后，其实有冇都觉得自己有一个好明确目标，下一步要点做咁噶？ 我其实一直都想做歌手嘅，即系我都想出歌嘅。咁纯粹系可能之前未揾到一个好嘅时间点去俾自己出歌咁样。咁造星四完咗之后就，即系呢个比赛令到我多咗对自己嘅信心啊！即係可能之前會可能諗呢首歌其實出嚟大家會唔會鍾意聽啊，多咗好多自己嘅質疑啊，咁而家就決定唔諗咁多啦，我就好我自己鍾意呢首歌，同埋都搵到一啲好好嘅人幫我手整呢首歌啊，拍呢個 MV 啊，咁就係時候要出街啦咁樣囉。 因為我覺得你嗰個信心嗰個建立就因為造星三完咗之後，造星四我唔理啦，我要再挑戰多次嗰下。我覺得呢個本身都係一個大嘅關口嚟㗎嘛，嗰陣時。 係啊，我自己都有啲，因為你始終被人淘汰咧，其實都係有少少唔開心嘅。咁嗰啲時間係我要自己調節翻咯，因為尤其是自己望住自己被人 fail 咗，哦，其他人仲繼續比賽落去，佢哋有佢哋嘅路，咁我嘅路點樣行咧？咁嗰下係會迷茫嘅。咁但係去到後期啲，再同多啲朋友傾偈啊，或者係自己真係開始寫低自己諗法，究竟自己想做啲乜嘢，有啲咩 planning 嘅時候就清晰好多咯。系啦，咁而家就決定即系出歌啊，咁啊写多啲歌啊，咁样咯。 有冇话呢个过程当中系即系可能系点样去走出嚟，定还是可能身边嘅朋友真系有一啲即系可能边啲朋友系帮咗好多，令到你其实都可以继续做到落去，其实系条路仲有得行噶。 我覺得最大而家對我最大嘅動力，真係嗰啲聽眾同埋一路支持我嗰啲 fans 咯，即係佢哋係又提我，幾時出歌啊？幾時可以聽到你首歌啊？咁可能其實我冇講過我會出嘅，佢哋已經 preset 咗我要出啦。 咁咁幾好啊！有人 push 曬你咧， 係啊，所以其實有時對佢哋嚟講，即係對我嚟講好似。要俾個交代俾佢哋，話俾佢哋聽，我而家努力㗎啦，我會 keep 住做，我唔會令到你哋白白咁樣追住一個人，對呢個人有期望嘅咁樣咯。咁所以深刻，其實佢哋對我嚟講都真係好大嘅動力咯。 咁所以完造星四嘅時候，係咪自己寫嗰本嘢個目標其中一個就係寫出歌兩個字咁啊？真係有。 出雙魚座咯， 即係 exactly 係呢，因為佢都有機會可能聽過，咁就想你即係 officially 推出咁解。 同埋呢首歌對我嚟講都係一個自己一路即係最開始寫嘅時候咧，係講緊初中寫嘅本身首歌。咁但係就係國語版嘅歌詞，咁但係嗰陣時候就一路都係好，每一年都諗我第時一定要出呢首歌，一定要，因為好代表到自己嘅諗法啊，同埋一個叫做。青春少少嘅自己咁样，咁所以就想喺我仲青春嘅时候快啲出咗呢首。 做咩咁怕丑咧？你而家都仲好青春啊！ 好强调，好强调。 喺我青春嘅时候，你而家都好青春。 仲有好长时间嘅，仲有大把年期青春嘅。 你睇我哋啲叔叔而家已经唔同啦。 我咁讲。 魔法人趣甜味旋律化，有个仙子去护驾，即使闹市内迷路路旁仍望见鲜花，转角与你擦过相碰，视觉而眼里似你拖我游览海角，蔷薇全真相 神爱风格如仪，盼望变做公主与你坐上。撞进险恶，奇恨人类似我，太固执，掌错就错，不懂辩驳，徘徊在没人围道里穿梭。全沉迷你的优雅，叫你我故事构造神爱风格，如而盼望变做公主最美，坐上白马。哒哒哒哒哒哒，位空想家亦算不差，看厌外界太过邋遢，看尽情路里多欺诈。 听过有阿麦周卓莹嘅《双鱼座》，转头翻嚟继续同佢倾偈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本港新增4954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再多7人死亡。卫生防护中心话，本港首次在输入个案中发现一宗 XBD 和3宗 BF.7 亚系个案，同时亦都发现一宗 XBD 亚系本地个案。其他变异病毒株方面，XBB 亞系個案新增35宗， BQ.1.1 多2宗。單日有5間安老院舍和2間殘疾人士院舍呈報陽性個案，共涉及8個院友和28個密切接觸者。學校呈報陽性個案有765宗，涉及463間學校，有30間學校共32個班別要暫停面授課7日。心怡天地幼稚園全景要全校停面授課7日。該校過去一個禮拜有18個師生確診，包括13個學生和5個職員。消息指，行政會議通過限聚令放寬至12人，預料最快今個禮拜四生效。醫務衛生局副局長李夏欣早前公布，今個禮拜四起會放寬部分防疫措施，包括容許餐廳、酒吧等的場所舉辦表演和跳舞活動，市民可以在主題公園的戶外範圍飲食等，並會積極考慮將限聚令放寬至12人，但是當時未有交代實施時間。本港今年至今錄得29宗人類感染類鼻疽個案，有20宗是住在深水埗，其中17宗在8月至10月錄得。當局在深水埗區和病人居住的大廈採集過百個泥土和水樣本化驗。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的團隊早前亦都在個別病人屋企採集環境樣本，在其中一個病人屋企發現兩個分別在水龍頭和花樽內的樣本呈陽性。衛生署表示，類鼻疽主要透過接觸吸入受污染的泥土、微塵或者飲用受污染的水而感染，人傳人和動物傳人是屬於非常罕見，基本上不會發生，呼籲市民不用擔心。 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初时雨势较为频密。今晚同听朝天气较凉，最低气温大约18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清劲北至东北风，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海有大浪同埋涌浪。展望星期四风势仍然颇大，本周后期天色好转，气温逐渐回升。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8%，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情况。观塘绕道去旺角近观塘警署嘅慢线咧，坏车咧仲未清理好噶。而家将军澳道下行嘅车龙过咗将军澳隧道，龙尾环保大道近清水湾半岛。而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排到观塘绕道近泥业街。另外，龙翔道西行通往狮隧嘅支路，近住龙翔道公园咧都有架坏车阻路。龙尾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现时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浸会桥面，东行去狮隧龙尾笔架山花园，仲有较早前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银禧花园快线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已经清理好了，龙尾排到科学园。而较早前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河东夫人纪念堂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现时一带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见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好了，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行政长官会在10月19日发表施政报告，欢迎登入 policyaddress.gov.hk 浏览全文同相关刊物。你亦可以在当日下午到各区民政咨询中心索取全文或撮要单张。撮要单张亦会在多个公共屋邨商场、指定政府办公大楼、主要公共图书馆和其他指定地点派发，欢迎索阅。 四个25岁青年人的奋斗故事。 过去25年，国家和香港一同成长， 希望可以和大家一起过得更加美好、幸福和充满活力。 只要大家不要放弃希望，踩步向前，香港仍然是我们的家。 只要勇敢面对，幸福一定会在我们身边。 新时代奋斗者领衔主演，出发2022舞台剧，10月22日晚上11:35，港台电视30日。 继续有阿觅揸车型嘅，咁啊有你嘅 派台作品第一首，一首喺初中嘅时候已经创作嘅歌《双鱼座》啊。咁一开始我同阿斌咧都估下呢首歌嘅一啲东西，咁啊睇下我哋估得啱唔啱嘅。 好，咁啊我估先啦，我估嘅就关于歌词部分嘅，因为呢首歌最初写起就系一个国语嘅词啦。咁啊而家广东话版就揾咗 T-Rex 去填词，咁啊事隔咗咁耐啦，我估其实。两样嘢嘅，第一样嘢就系点解揾 T-Rex 去填广东话词，可能系因为广东话词系真系唔容易填嘅。第一，真系因为我绝对觉得系难过国语好多啊，因为九声啊嘛。其二就系当你去同 T-Rex 倾呢份词嘅时候，你有一啲坚持位系你要 keep 翻。國語版嘅一啲重點嘅字眼，即係例如嗰啲坐上白馬呢一類型好 fans 嘅一啲畫面咧，係好想佢可以 keep 翻喺度嘅。咁呢個就係我估嘅部分。 係，咁我估埋你就 keep 啦。我想估就係呢首歌佢最初你創作嘅時候嗰個狀態，因為呢首歌最尾聽到一個好 acoustic 嘅收尾嘅時候咧，嗰個感覺冇前面一路咁繽紛或者咁活潑啊嗰種感覺。咁我覺得可能其實當初你寫嘅時候，這個你自己作曲嘅 demo， 其實嗰個狀態就係、是、或者抒情一啲嘅。咁當然因為可能同咗編曲監製 Wing 再傾嘅時候，佢提議用呢個 approach， 所以前面聽就會啊，即係天馬行空啲啊，即係大家會彈跳啲啊，即係拍下手嗰種狀態。但本身可能你自己創作都會諗我抒情啲、舒舒服服咁樣嘅一個 demo 嚟嘅。好啦，我哋兩個估嘅，你又可以逐樣揭曉，一個係講詞，一個係曲方面。 好。咁咧，我就講咗詞方面先啦。其實係啱嘅。 哦， 俾啲掌聲。 好嘢，好嘢，好嘢，好嘢。 因為真係廣東話詞太難填，我唔係冇試過。我其實本身真係諗住揾 T-Rex 填咧，除咗係自己填唔到之外，我本身諗住係同佢一齊寫嘅呢份歌詞。但係你知佢填詞人嘅腦袋好快噶嘛？佢即刻已經寫咗大半首啦，跟住我就同埋都表達到我諗咩，咁我就覺得啊，咁我可以將成份詞好安心咁樣交俾佢，咁樣同埋頭先你有提到咪話我有啲堅持喺份詞入面咧，雖然其實嗰啲字眼上我又冇好堅持嘅，但係可能係嗰表達方式上，因為可能佢一開始填嘅時候咧會比較書面化啲嘅，咁我就話我想要個感覺係好簡單，人哋一聽就會知道個歌詞講啲咩，咁所以最後出嚟嗰個 version 咧係真係比較簡單一啲字眼，同埋可能係好似讀。即平時講嘅，我世界每秒有一千，好簡單咁樣嘅感覺。 咁、本身嘅國語版嘅詞嘅時候，嗰、那個都係講自己呢個性格啦。咁但係嗰個 approach 入點係咪好似而家呢種咁樣講咁天馬行空啊？定係啲詞係會點樣角度講 嘅？其實好似嘅，兩個感覺都係好似，因為嗰個係都係講我自己會點樣，即、就、係、是、我呢個雙魚座嘅性格會點樣 FF 愛情啊，或者係 FF。自己好開心啊咁樣嘅呢種狀態咯，咁佢就表達曬嘅其實，好犀利嘅，所以我 而呢一份詞其實如果冇記錯啦，我記得你好似話中二左右嘅時候已經做好呢首歌噶啦嘛，嗰、那個國語嘅版本，其實有冇自己再諗翻啊？其實隔咗咁多年。嗰、那個性格會唔會多多少少有變過？所以喺廣東話版嘅詞嘅時候都要調整少少咁樣嘅咧。 有噶，就係、是、最尾頭先提到嗰一段咧，咪轉咗 acoustic 版本嘅。其實嗰段咧就係、是、我想表達一下啊，我真係大過啦，我真係經歷咗啲爱情，真实嘅爱情，我发现哇，原来唔系我谂到咁好。 原来白马王子唔系真系幻想中咁正噶，咁样 系啊，原来冇白马王子嘅，系啦。 即系你曾经系会幻想呢个世界嘅男仔，你嘅另一半会系一个白马王子骑只马，哇，拯救你嗰种咁样，曾经都有幻想过系咁嘅。 就差唔多，因為我睇嗰啲芭比啊嗰啲， 好明白啊， 有個 Ken 出嚟， 係啊，好多嗰啲，咁跟住我都有諗過一下嘅，咁但係大個當然即係作呢首歌嘅時候已經未去到白馬嗰個程度，都知道係一個真實嘅人嚟嘅，即係幻想可能係一個人啦，咁但係之後遇到嗰啲就可能係。 都是人，咁就算佢哋系一个 做翻人做会做嘅嘢， 系啦，系啦，即系原来系啊，或者可能有时候咧，你同嗰一个人沟通得唔夹，可能闹交咁样，咁但系我自己 preset 爱情呢样嘢系唔闹交噶嘛，系啦，咁就闹咗交，我先发现啊，原来会闹交嘅咁样。 咁有冇呢段？有冇觉得即系初头特别前期闹交会觉得，因为你个世界本身觉得拍拖唔闹交噶嘛，会有好大冲击。哦， 原 來我竟然闹交，我竟然闹交啊！咁会唔会有一啲咁样嘅感觉噶？因为我有 都有啲接受唔到，你都有 系啊！即系我觉得，因为可能我由细到大啊，见到阿爸阿妈嘅相处系从来唔闹交嘅，系啦，咁所以会觉得爱情当中都唔应该闹交咯。而闹交就 系 一啲好严重嘅嘢啦，咁样样 系啊， 所以通常都冇闹交咁多年，我都系俾人闹多嘅啫。闹交系要 快快快， 闹交系要系两个人双向嘅， 系你系纯粹俾人闹啫， 系单方面嘅啫，咁样嗰只咯。所以我都明嘅，所以我先问你会唔会嗰阵时。发现闹交原来是咁样 咯，有少少第一下，即系我自己回忆翻啦，第一次拍拖咁样，我系好唔明点解要闹嘅，即系同埋好似你头先话啫，爸爸妈妈唔闹交，我爸爸妈妈真系好少闹交，即系可能会有啲嬲，但系唔会去到咁样闹，咁去到自己体验咗嘅时候咧，我真系喊到傻咗啊！我唔知道做乜嘢，你明唔明？系吓，点解要闹我咁但系你嗰下你又会想驳翻佢噶嘛？因为你无端端把事俾人闹，咁所以就其实经历好多呢啲咧，都会令到我到其实到而家谂翻转头都唔明白，只可以话唔成熟咯嗰阵时候。 但系因为讲到即系呢个双鱼座呢一首歌就系你嘅星座去讲关于你啦。其实因为我身边咧好少双鱼座嘅朋友啦，于是乎咧、我有事先上网 search 下双鱼座。雙魚座女咁樣嘅性格啦，跟住我發現即係有一個，我想睇下佢呢度講嗰啲係咪真係你自己都認同嘅。我揀少少，因為佢有九個特質咁啦。其中一個咧就係話愛幻想逃避現實。呢個 直頭係佢嘅歌。 係啦，呢個我 feel 係歌嘅，呢個係咪咧？即係嗰啲係啦，愛幻想逃避現實嗰啲單，覺得世界好單純嗰啲係咪咧？ 我都系嘅，我会比较諗一个人好嘅方面先囉。即係有时候可能件事发生咗我自己觉得唔舒服嘅。咁但我会嗰下諗啊，可能佢係即係佢平时个人就係咁㗎啦。但我可能嗰下其实好 hard feeling 嘅。咁但係去到最后先发现原来佢係有啲唔好嘅 intention 嘅咁样。咁嗰啲位我就会好后知后觉囉。 哦，但底下你会帮人哋都好似解咗话先。 系啦系啦系啦。 哦，咁同呢个一样啊，仲第二个 point， 心软重感情啊。 系啊，好心软噶。 你呢个大包围嚟嘅，你觉得自己系咪一个心软嘅人先？ 我系嘅，我系嗰啲即系闹交，无论系咪我错，我都讲 sorry 嘅。同埋我系嗰啲咧，即系。就算有几唔开心几唔开心呢件事可能过咗呢即可能啊好啦和好如初啦就成件事抛走咗。 喔呢啲女朋友好啊。 好啊好啊好啊。 呢啲女朋友好 啊。有咩嘢唔好嘅即第二招就已经忘记了。 咁係囉。但啊跟住但佢又话即相遇咗嘅女仔系嗰啲鍾意浪漫嘅爱情喎。不能自拔地需要爱好夸张喎。即要好浪漫好多 fantasy 喎。 我又冇嘅，我覺得可能我過咗啦呢個階段，因為可能係你始終要同一個人相處，你要磨合啊嗰啲，咁你慢慢漸漸咁樣磨走咗嗰啲 fantasy 走咯，係可能第一次拍拖或者係拍拖之前嘅時候會 keep 住有呢一種啊，人哋一定會就我啦，一定會聽我話啦，我鍾意可能食啲咩佢就一定會同我去啊咁樣，跟住或者可能日日講電話啊嗰啲。原來是不會的， 因為已經過了，已經知道了個真實了。 是啦，咁所以現在就重回現實多少少啦。 好啦，唔理現實啦，如果俾你揀一個scenario， 你覺得最浪漫嘅畫面係點先？ 哦，我突然間諗到一個，就係、是、呢不過唔係幾好嘅。我見到有個人呢喺迪士尼嗰個求婚啊，嗰度求婚，但 係 呢、 你望住佢講喎，咪就係呢個咯。 咁 就係你啊？ 咁似曾相識嘅呢啲畫面， 你繼續講埋落去，睇下咪 exactly 睇到佢個故仔。 跟住俾人趕咗落台咯。 哦，唔係，嗰個外國嘅，嗰個外國嘅， 係啦，係啦，係咯，我心諗。 咁咁啱你又咁慘，係啊。系你嗰个故事可唔可以分享埋？ 我嗰个系我就系都系喺主题乐园嗰度同我太太求婚咯。咁但系嗰个因为事先一早 plan 好同园内系嗰啲工作人员沟通好晒，所以我冇俾人赶落台嘅。 哦，所以你系期望即系可能喺一个咁样嘅环境之后，梦幻咁样被求婚，跟住放下烟花咁样。 不过而家可能系咁谂啊，到时可能如果真系面对住，我就会哎呀好丑怪、啊， 好大压力啊，好多人望住、啊。 可唔可以冇去啲咁多人嘅地方啊？因为你包咗个。 好贵喎，师兄。 结婚喎，大佬，而家要有钱 都要使啦， 系咯。但我见到咧，双鱼女咧，佢有一个形容咧，呢、這个我觉得好好奇，未必专一。 我未必专一。 佢系咁讲啊，嗱，佢我可以讲笑，佢话双鱼座女生可能系扮傻嘅高手，睇落去惹人怜爱，但系是真是假，可能得双鱼女本身先知道。 我成日都话，我系好聪明嘅，冇人信我，我真系觉得。我真系咁样谂 呢句，信你信你。 通常咁讲嘅人都聪明极有限，我觉得。要一定话俾人听，其实我好聪明。 真系，嗱，我觉得未必专一咧，又唔系，但我会好容易中意啲明星嘅， 系， 即系譬如我中意明星系转得好快嘅，可以，真系。但系我又，如果你话喺爱情上面，我就专一嘅。跟住头先话我聪明嗰样嘢咧。因为我成日都觉得我谂嘅嘢，我谂得好复杂噶嘛，咁所有后果我已经谂定晒，但你哋就系冇谂过， 跟唔上你嘅速度。 系啦，你哋就根本就跟唔上我，唔够我聪明啊！ 大家自己判断下，听到呢一段说话。 我想问你有冇讲到一单你觉得自己都真系几叻嘅事迹咧？ 几叻嘅事迹啊！ 你嗰只呢个例子几聪明， 真系醒翻镬， 我都醒噶，系啊。 有啲睇人咯，即系可能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嗰啲第六感啊都几准嘅，即系可能同呢个人相处，我觉得佢好似其实可能会做啲衰嘢嘅咁样啦。咁我可能同呢个朋友讲咗，你小心啲啊，咁样死都唔信我，跟住佢好啦，佢做咗啲衰嘢啦，就你知唔知都话做咗啲衰嘢，做得呢啲，我觉得我谂呢啲真系好聪明，唔知点解你哋咁蠢睇唔到嘅。 但我想知啊，揀男朋友會唔會都咁叻先？因為你好多時候睇人哋 OK 啦，到自己揀男朋友咧， 係咯，通常就會盲咗咁樣噶嘛。 啲 friend 同你講嗰時，你又唔信， 係啦， 係嘅， 即係聰明唔曬咁 樣，一時時咁樣咯。通常睇下擺邊人身上咯。 係啦，但係睇人哋就準啦，睇自己就盲。 通常都係當局者迷啊嘛。 係 啊，咁當然另外亦都有一個特質，我覺得都啱同你做緊嘅，係即係有藝術天分嘅，即係會用藝術嘅方法各样嘢去表达自己，我谂呢个就好直接啦。 系啦， 我希望我系准咯呢个。 呢啲位你又 突然 又 谦虚 嚟， 佢话自己聪明，佢就冇谦虚过噶。 唔系啦， 你就系佢艺术成分高咧，佢就突然谦虚嘅。你好难捉噶呢啲真系。 难捉啊，小姐。 咁但系除咗唱歌啊，即系弹吉他，其实自己仲有冇涉猎其他方面嘅一啲即系艺术方面嘅一啲活动啊？系画下嘢啊，写嘢你有啦。 其實我自己好中意做戲嘅，即係我一路都好想有機會演出啊，即係演啲可能劇又好啊，戲又好啊，或者係音樂劇嗰一種話劇模式都好，我都好想做咯。所以我 keep 住，其實以前大學嘅時候有做過嘅，咁但係而家大個咗，反而就少咗機會，同埋可能重心擺咗喺音樂度啊，即係其他人唔會覺得見到我就會話啊，你係一個做戲嘅人咁樣，咁所以就少咗咯。咁但係自己就 keep 住上一啲堂，即係上緊啲 acting class 去磨練一下自己，儲下啲儲下啲經驗先啦，儲下啲練習啊咁樣咯。 咁啊頭先亦都我估過一樣嘢，關於呢一首歌，即係自己今次作曲噶嘛。咁我估就係我最初個 demo 嘅形態嗰、那個形容又啱唔啱咧？ 其實都啱嘅深刻，因為又未去到 100% 嘅，因為我想象中本身首歌都係開心嘅，又未去到好抒情啊、舒服啊咁樣。咁但因為我嗰陣時候彈吉他真係唔係好叻，咁所以我作嘅時候或者係我自己錄嗰啲 version 都真係比較靜少少，冇而家咁多 layers 嘅， 係 啦。咁而家今次新嘅編曲就真係同我以前比我之前嗰個 version 豐富好多咯， 係 啊，佢就真係表達到可能你聽呢首歌嘅時候，你真係 feel 到嗰個幻想世界係有幾繽紛嘅咁樣咯。 有冇得介紹下呢一位即係編曲監製阿 Wing 啊？ 佢本身咧其實係一對 band 嘅 vocal 嚟嘅，咁佢都有做開其他歌，但係通常都係 band 類型比較多，所以一開始我揾佢嘅時候咧，佢做嘅 version 第一個 version 咧都有少少 band 底嘅感覺嘅，或者可能應該話佢嗰個 vocal 上面可能會細聲少少啊咁樣，所以我哋之後都配合咗好幾次，即係我哋錄咗好多次啊，即係佢重錄咗四次個 vocal 咯，因為可能佢又未揾到一把我最好嘅聲，我自己有第一次錄音真係自己嘅第一首歌，咁所以我都未揾到我自己最好嘅聲咁樣，咁所以我哋其實都所以我都好多謝佢咯，係啊，咁但係佢自己唱歌都係完全唔同風格嘅，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聽一下 Cole Park 嘅歌。 阿 Wing 係點樣即係認識或者朋友介紹，然之後今次合作就揀咗佢做編曲監製 咁。哦，因為我本身有識另外一隊 band， 咁佢就係佢嘅所有歌咧都係阿 Wing 去 produce 嘅，係啦，咁我就所以我就覺得聽完呢隊 band 嘅歌都覺得幾好啊，成即係佢有唔同嘅曲風嘅，即係可能 pop 啲又有啊，或者係輕鬆啲嘅都有啊，咁但係 Wing 都駕馭得幾好，咁我就覺得揾佢係一個幾好，同埋佢又唔係收得我好貴， 始終獨立做都 原來個重點係喺呢一度， 要錢㗎， 要睇錢啦，係咪先？咁係咯，即係你講佢有即係好多曲風都做到，其實會唔會呢一隻之外，其實都有同佢經過呢次合作都傾下，咦，都可以諗緊之後嘅歌可以做啲乜嘢，試啲咩方向 咁樣。我自己個腦入面有其他歌想揾佢再整嘅，我都有之後完即係完咗雙魚座之後，我都有同佢講話啊，你都要留翻個時間俾我，我都仲有歌想繼續揾你整嘅咁樣咯，係啊，同埋佢都要繼續搞佢自己嘅歌咧，咁所以希望可以之後再同佢合作到咯，唔同類型嘅歌咯，可能啲 band 少少嘅風格，咁我就一定揾佢啦， 所以都寫緊一啲唔同嘅作品啦，你自己就繼續係嘛？ 係啊， 有冇話即係諗住其實嚟緊呢一即係再下一首會唔會已經係可能係一個好唔同嘅畫面，或者係好唔同嘅雙魚座嚟嘅咧？ 再下一首就應該唔會差太遠嘅，即係唔會即刻去到一個好瘋癲啊嗰種狀態，都係比較輕快少少，都切合翻我自己本身嗰種性格多啲咯，想俾大家記得我呢個人個性格。個感覺多少少， 完全記得聰明啊嘛！經過呢個訪問，大家都知道、 就是、 阿明就係一個聰明嘅人，不過佢好謙虛，又唔會話自己哦藝術天分好。 係啦，係啦，係啦， 係啦， 係啦，呢個就係 同埋睇人好盡咯， 睇人好盡咯，幫人哋睇嘅時候好盡咯。 咁 啊， 好好記啦， 係啦。OK， 好啊，大家會知道。咁頭先因為你都講啦，音樂方面之後，其實你對於即係acting 上面都有興趣，而家都學緊啦。咁喺今次呢個自己 MV 有得過下癮咁樣喎，即係你都有啲嘢可以玩下嘛。 其實是我要求導演一定要俾我自己做翻， 人哋唔肯我做，起碼我自己作品有得自己演啦，係咪先？ 係啊，我話我要自己做啊！佢本身都有考慮過，不如試下揾下第二啲人，因為首歌始終都係細個寫，咁所以可能揾翻啲可能細個少少嘅年紀去做翻一個故事出嚟咁樣。咁但我後屘諗就我又好想做戲喎，咁佢有一個好好嘅機會俾我演出。咁但係當然入面佢又唔係好多演出嘅成分啊，即係冇得扮第二個人，都我都係做翻自己。咁所以。但佢就導演就專登為咗我改咗少少嘅故事，即係冇咁年輕咯，成件事係咁樣，所以就我都幾開心啊！今次有得演出係啊，同埋我入邊揾嘅演員咧，佢哋都唔係嗰啲好多經驗嘅老演員咁樣啦，咁所以佢哋都同我係好有 chemistry 咯，成個嗰個感覺 都青春啦，個 story 啦，即係餐廳嗰度cafe 嗰度，跟住中意個男仔 嘅，係啊， 有冇一啲都係自己曾經有出現過嘅事情，放咗喺啲 MV 嘅情節裏面㗎？ 又未去到有出現過嘅、但全部都是我 FF 過的咯。 哦，OK 啦，夠啦， 都係繼續去嘅幻想世界嚟嘅咁啊。 係啊， 阿明的幻想世界係啦，呢個第一張係呢個 聲音。 係啦，咁所以有你而家呢一首第一首推出嘅正式推出嘅作品《雙魚座》啦，亦都自己創作緊，我哋都會同咁多位 fans 一樣，都期待住跟住嘅你嘅歌會點樣啦。 好， 係啊，今日多謝你啊， 多謝你哋 ，Thank you。 场就无用心去，在成就宏愿前别撤退，陪着我没有办法都继续追。低洼中小丑鱼再友善，也被泥石手骗。我已脱离幸运果里沉淀，喝苦水快浸掉半边。沿着河面我都没再迷失心思，你就吻着我多合适。在水你是唯一可以，背后托着我无限次。浮浮沉于水里未见未来，未知我存在，未离旁边的你在等。熟后你我可恬静抱紧灵魂，愿没坏事滋生，混熟后也气温再赠你上灯。低洼中小丑鱼要变脸，对自人浪凶险。我已脱离幸运果里沉淀，黑苦水里浸没每天。就对吧，我太过厌恶吧，不够可信无差。专注工作把你分立吗？世俗渗入血液怎除吧？水泼一泼可以清创吗？完全不是废话。 听我呢一首由阿 Mac 亲自拣嘅，嚟自洪家豪之前作品叫《污糟儿》。